用的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酒。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由梁鸿民表演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奇袭白虎团的由来是这样的，早在抗美援朝期间，京剧演员方荣祥看到一篇介绍战斗英雄杨玉才带领尖刀班深入敌后至歼李伟军白虎团故事的报道，他深受感动，决定将这一事迹搬上京剧舞台。不久，京剧《奇袭白虎团》上演了，很受志愿军战士的欢迎。1958年，志愿军回国后，方荣祥所在的剧团与山东省京剧团合并上演这出戏。到了1967年，梁鸿民在这出京剧的基础上加以整理改编，并且对剧本进行了适当的取舍，使得故事更加紧凑，集中表现了主要英雄人物阎伟才的事迹。下面咱们就来欣赏由梁鸿民表演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这山上盘踞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常胜部队美式装备的白虎团。伪团部设在了半山腰的一个山洞里，他是南宫匕首戒备严，铁丝网一道又一道，地雷密布在前沿，明碉暗堡到处是，那口令一会儿就一换。突然间在远处闪出了几个人影，转眼之间又不见了。嚯，这些人时隐时现似闪电，灵活敏捷不一般，身上穿的都是伪军装，有短枪匕首插腰间，一个个身强力壮，精神饱满，爬山涉水走得慌。这正是志愿军化妆入敌穴，我们机智勇敢的侦察员。领队的是侦察排长阎伟才， 20多岁是个党员，他身材魁梧大高个，侦查工作特别有经验。今天他带领的6个侦查员，7个人组成了一个尖刀班，有小徐、小吕、金大勇，还有老张、小包、韩大年。任务是中朝军民并肩来作战，拂晓前要奇袭白虎团。这夜色漆黑，伸手不见掌，七英雄摸索前进往上攀。他们正走着，排长突然喊窝头，同志们，我踩上地雷了，现在就在我脚下边啊！同志们马上围过去，小金抢在了最前面，伸手就要把雷起。小金先别动，现在这处境很危险，万一这地雷一爆炸，敌人马上会听见，对我们完成任务很不利，要有思想准备，做最坏的打算。老张同志，排长，我在这儿。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要坚决完成任务，下定决心排万难。现在我开始排雷，如果我牺牲了，由你来指挥这个班。前面的公路直通委团部，敌人戒备很森严，万一正面通过有困难，要依靠朝鲜人民来支援。你派人到青石里去找崔大嫂，他是我们地下交通员，对那里的地形很熟悉，可以由他带路走后山。于是和同志们多商量，指挥战斗要果断。是，同志们听了这番话，一股暖流涌心间。排长，你放心吧，困难再大我们能承担，可是排长你，同志们，朝鲜人民，祖国人民，金首相，毛主席正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呢。为了消灭美帝反动派，为了朝鲜人民脱苦难，为了解放全人类，就是粉身碎骨也心甘。不要为我担心，迅速隐蔽。严排长说罢要起雷，这起雷可真担风险，那必须胆大心细有经验，手脚一点都不能乱，不能动也不能偏，连脚踩的力量都不能变，如果脚下稍微一动的，立刻会引起了爆炸，惊动了敌人就麻烦。大家都为排长捏着一把汗，小金把眼珠全瞪圆了，这阶级情谊千斤重，真为排长把心担。只见我们英雄排长严伟才临危不惧，多镇定，沉着冷静，很坦然。他轻轻扒开两边的脸，用匕首把引线全隔断，慢慢用手摸着泄雷管，抬脚要把这地雷搬。猛听得轰隆咔啦一声响，霎时间这震天的巨响连成了片，山石劈裂，树大乱，黑烟滚滚翻上了天。您别担心，地雷没响，这是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我们的主力部队大炮发了言。严排长排除了地雷，安全脱了险，他们绕过雷区，沿着公路上了山了。这一上公路，行进的速度更加快，真好像风驰电掣，剑离弦。七英雄正在往前走，发现有个伪军哨兵跟在了队后边。嘿，这家伙是贼头贼脑的，来回看，没事步枪扛在了肩，扣的一个也没系，帽檐快歪到了脑后边。严排长用手捅了一下韩大年，大韩的假装蹲下系鞋带，等这个小子过来猛一绊，他扑哧玩了个嘴啃泥，爬起来一摸，枪不见了。哎，我枪哪儿去了？这谁诚心跟我找麻烦？严排长往前一上阵，用手枪顶在他腰上边，不许动。哎，咱们都是自己人呢，长官。住口，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 啊！这小子当时快吓瘫了。哎呦，长官，长官，我不知道啊。要知道，我绝对不会往您队里钻的。 你跟那么后头跑什么？说， 哎，我说，我放哨到山前，抱枪合上眼，轰隆一声响，是炮弹炸前沿。班长折了腿，班副玩了完，就属我们林大，我撒腿往回颠。我想咱们是一道，跟着你们能够保点险，没想到自己送上门了，这回多保险也不保险了。 别慌，您的口令是什么？ 口令是今天刚刚换的，问话是古鲁姆，答话是后吧。 你说清楚点，古鲁姆后吧。怎么这么别扭？ 我也不知道，这美国顾问传的电。 今天受点委屈吧。噗，用毛巾就往他的嘴里贴，倒绑双臂放在一个山洞里，七英雄双脚飞腾奔向前。连排长看了看夜光表，已经是深夜一点半。同志们，现在离天亮还有三个多钟头，我们要行动迅速，争取时间。前面是敌人哨所中心站，有提防情况，有突变，注意隐蔽。 是， 英雄们摸着过去隐蔽了，就听着上边两个哨兵正聊天呢。 哎，大胖子，今天可真够新鲜啊！刚才发了新袖标，听说口令又要换，连长查了两段岗，排长亲自来代班，我看八成要出事儿吧，今天站岗有点悬呐。 哎，小瘦子，马上就要北进了，查岗代班还新鲜。 哎，北进北进又打仗，这仗他们哪天能打完呢？ 这俩小子内心空虚，正害怕。在那公路上大摇大摆走来了严排长小金韩大年。这瘦子端枪大声喊： 哎，干什么呢？ 师部搜索队要回团， 你瞎着俩眼看不见。这小子一看您袖标， 回团不应该走岔道啊。 这小子故意找麻，韩大年一个耳光打过去，啪！ 哎呦靠！ 这小子躺着捂着腮帮子直叫唤。这胖子一看这几个来人挺厉害，他走上前去把路拦。 哎，站住！长官，你们不是要到团部去吗？我打个电话给值班员，让他们派出来接你们，还省得你们黑灯瞎火的把路赶。 说完话，滋溜钻进了岗楼里，伸手要把电话拦，可哪知道这电话还没抄起来呢，就听噗的一声，尖刀插进了他胸前。那瘦子刚想要抄枪，噗的一声也玩完了。严排长指挥干掉了哨兵，刚要过哨，只见从对面来了一个伪军官，他就是专门带班的伪排长。这家伙是狡猾毒辣又阴险。小金说：“排长，干脆把他也干掉。” 不，留着他有用，可以把情况掌握得更全面。 对口令 是 ，Gloom over。 说话间走来了伪军官，这家伙一看对面军衔比他大，只好硬着头皮陪笑脸。 长官，您是哪部分？到我们这儿有何公干呢？ 我们是师部搜索队，护送顾问到你们团。 这小子一眼发现林秀彪，我这心里暗想，把眼珠转。不对，这几个人一定有问题，恐怕是共军侦察员吧？今天美国顾问有命令，特地叫我来代班，如果发现有人没袖标，立刻逮捕押回团。想到这儿，伸手要掏枪，严排长手疾眼快不怠慢，一个箭步窜过去，噌，用匕首横在他胸前。 来，你要干什么？告诉你，这是王牌军白虎团。 住口！ 慢说，你小小的白虎团，就是美军司令部也一样翻他的底儿朝天。 现在你要放明白点，要死要活由你选。说着话，这匕首蹭蹭在他脖子上边绕俩圈，这伪军官刷吓得浑身出冷汗了。 我要活，我要活，有什么吩咐您只管谈，只管谈。 你们的部署是什么？把行动计划讲一遍。你说不说？ 我说，我说，我全说。我们白虎团配备了一个机甲团，还有美国的榴弹营在永进桥的西南面，桥头由他们来防守。听说美国顾问亲自来督战，北进的计划往前提了。 什么时间？ 时间改在3点半。 严排长听完了这些话，不由得心里细盘算，把他捆起来。同志们，敌人的部署有了改变，北窜的时间又提前了，看来从正面通过有困难，要联络朝鲜崔大嫂过河走后山。 是。 严排长的话音还没落，只见从山上有一串灯光下了山，就听着马达轰轰隆隆震天响，紧接着就是一阵乱，从远处开来了卡车、吉普、摩托车，眼看要冲到哨火中心的，这紧急情况真危险。同志们准备战斗，把枪端。 小金说，排长，这汽车准是冲我们来的，你下命令咱们跟他们干吧。 同志们，遇到复杂情况要冷静，在这里不能跟敌人多纠缠，我们的任务是捣毁伪团部，要争分夺秒抢时间，这些汽车让我们大部队来消灭，让他走岔道进入我们的包围圈，马上行动。 是。金大勇戴上了袖标，手拿指挥旗，晃动着小旗高声喊，哎，前面的桥梁被冲垮，不能通行，有危险，走4号公路。好嘞，滴滴。这些汽车还真听话，他们开进我们大部队的包围圈了。 连排长见汽车已过，说声走，七英雄巧过哨卡上了高山，在路上遇见了崔大嫂，舍死忘生来支援。崔大嫂引路走得快，绕后山，他们来到了伪团部的山洞前。那伪团部里正在开宴会，为向北窜犯把杯干。哦，干干 OK。 这群小子刚要扬盘把酒灌，就听着哗啦一大块玻璃被打碎，闯进来我们英雄侦察员。噌，严排长持枪就在桌上站，吃拉把白虎团旗扯下来踩在了脚下边。面对着这群狗豺狼，天兵怒气冲霄汉。哼，这一下伪团部里的炸了窝了，狼嚎鬼叫胡乱钻。那美国顾问想到里屋发电报，一看那发报机器全冒烟了，他锤子挣扎要开枪，啪，严排长一枪打中他的手腕。这机打团长一回头，帮韩大年用手榴弹把那老汉给砸烂了。白虎团长一看事儿不好，撒腿就往门外钻，严排长唰的一下跟出去。在这时候呢，伪团部里滋哇烂叫成了猪圈，什么美国顾问胡高参吓得就往桌下钻，一下把桌子给拱翻了，连汤带菜扣一脸，烫得嗷嗷乱叫。在这时候我们大部队开始总攻击白虎团。 刚才您听到的是梁鸿明表演的快板书《奇袭白虎团》。梁鸿明在快板书的唱词上很下功夫，并抓住了剧中的主要矛盾反复修改。在1972年，快板书《奇袭白虎团》经过电台电视台录制播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好了，听完了热闹的快板，咱们再来听一个单口相声小段，由马静博说的相声《喝酒》。 头两天呢，我看这个电视介绍这个吃西餐的这个规矩，我认为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也不懂得呀，我没吃过西餐呢，不懂那么些规矩，我可懂得吃中餐的规矩。我就想了，应该呀，电视也应该介绍介绍吃中餐有什么规矩。有啊，因为什么呢？我小时候我就为这事儿挨过说，我三叔说过我就记得一辈子。怎么说呢？我就看有的那人 吃中餐了哈，吃中餐这筷子人家还没动呢，咱不能动，人家没动筷，人家没吃，咱不能先吃，这就是规矩。还有你拿起这筷子来了，别拿自己嗦了完了这筷子给人家布菜，这就是规矩。还有的呢，这手拿着筷子吃吃饭吧，要喝汤了，你把筷子放下，拿那羹匙你再崴汤去。有的人不去，这儿拿着筷子还拿着羹匙，你看看这多难看的，这也是规矩。吃鱼吃了一半了，应该翻个个了，别说翻过来不行，应该说呢划一个，划过来，这是规矩吗？再有就是喝酒，这也有规矩，不但有规矩，这还是个矛盾。怎么喝酒还是个矛盾呢？比方说吧，今天我请客，请朋友来家吃饭，喝酒啊，就得让人多喝。你让人多喝呢，表示我热情，可是呢，他喝多了，难受，你又心疼，你看这不是矛盾吗？你不让人多喝，让人少喝点，这显得又不热情了，这就是个矛盾。那怎么办呢？我有个主意，您就看呢，看对方啊，他能喝呢，尽量让他多喝点，对方他真不会喝，甚至是不能喝，别勉强。那怎么看呢？我告诉您个法子，看得出来，他这酒杯一端，您就知道他能喝不能喝。能喝酒的人端起酒杯来一喝，酒杯找嘴唇，这是能喝的；不能喝的，嘴唇找酒杯。您不信您看，都是这样，您注意吧，您就您慢慢观察。哎呀，今天我特别高兴，来来来，咱大家都干了，干了，哎，看我的，我先来啊。你看酒杯找嘴唇，这是能喝的；不能喝的，嘴唇找酒杯。来来来，该你的了，宗民，你喝。我不能喝。来来来，你喝吧，我们都喝了，就看你的了。哎，那我喝，我非你看我，你看看。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静博说的相声小段《喝酒》。马静博生于1932年，在1950年拜相声名家侯一晨为师。他和著名相声演员赵春田、余春早、白银耳等为师兄弟，是一位艺术造诣很高的相声名家。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侯磊、制作乐乐，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呢，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潘越云的《离别赋》。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久不见你的面，只以为你离得远，谁知你已忘情忘我，不再留恋。爱恨远在弹指间，我却就岁岁年年，我既不能断然回见，又不愿情丝缠绵。念却不知能否相见，见面不了好生埋怨，愿只落得无语问天，天又怎能听得见。